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货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儿子结婚找伴酒去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3月14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一行来到桌州市，就骏马河古镇项目进行考察座谈。桌州市领导王彦青、陈宇等陪同考察，座谈会由市长陈宇主持。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桌州市招商引资宣传片和新华联集团企业宣传片，分别听取了本市基本情况的介绍和新华联企业情况的介绍，并就合作相关事宜进行座谈。傅军一行还到本市博物馆、永济桥、骏马河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3月13号，桌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长碰头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就近期重点工作，陈宇强调要加快推进拆违工作，加大媒体宣传力度，把政策落到实处，情况分析透彻，工作做细做实，经得起各级各部门的监督检验。要加快推进市政工程建设，路网和水网的建设工作要积极推动，有序进行。要时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要加强天然气安全排查工作，包括施工建设过程、用户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安全使用天然气意识。在发展旅游业方面，陈宇要求相关负责人要解放思想，工作要有胆识、有魄力，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努力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陈宇还就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小散乱污企业治理等方面工作做出具体安排部署。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桌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求爱的誓言

hate you, darling, but I need you. 算是范晓萱告别小魔女时期的代表性的专辑，专辑里面除了有 Darling、 数字恋爱和失恋三首她的创作，虽然必须承认范晓萱的曲子有一点点的单调，歌词有点普通，但是就是这种简单和直白让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继续来听卢庚戌《蝴蝶花》。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洋溢着天真无暇，慢慢的长大，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执手的初恋，永恒的誓言，经不起风吹雨打。 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哦，

是你梦中唤着别人的名。你用你的多情刺痛我的心，你从来就没想过我的心情。你有几次借口出自于真心，我不会轻易相信。你可以将心还给红衣知己，红颜都很美丽，红颜都是你知己。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我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还给你说的红颜知己。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还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传承十五载，诚信立百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百得利亦庄奥迪十五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秋高气爽，全家共享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畅游、步行游览、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 爸爸，咱们就去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买标具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三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盛会相约318见精品时代，吉利汽车在华北大地艾特了26个城市，北京沃德龙鼎已经蓄势待发，11重礼亲情放送。318团购热线0108030-8588。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那眼角不与人知的黑，后夜太 酒醒了更憔悴，也太爱，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里人影如鬼魅，城市音乐有种年老的美。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女人放心要给谁？没。尝过真爱的滋味，只怪夜太黑，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好夜太黑，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 算得上是林凡的成名曲了。当年上华签约林凡之后，将这首歌放送广播，并且隐去名字，让大家来猜是谁唱的。猜测的名字呢，都是李玟、许茹芸、辛晓琪级别的实力女歌手。另外，这个版本出来之后，甚至有很多乐评说胜过原唱。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继续来，请您听到的是歌神张学友演唱的这一首经典作品《忘记你我做不到》。 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

来自张真的一首携手游人间，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早晨的上班路上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伴着你。携手游人间，好像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快意江湖的梦想，特别想能够和心爱的人一起仗剑走天涯，好像那样就没有任何烦恼和忧愁了。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烦恼又来源于什么呢？一起来听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没有不会写的话，又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只有片刻， 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

买车要更便宜，贷款要低首付，礼包要更实惠。没错，等的就是你。3月18日北京奥之旅奥迪春季大型团购会开始招募了，报名热线0106137888。 车主朋友注意了，置换二手车就来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0000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5798666。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洋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结局会如何？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动 心，对我到底有没有 动心，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养在我心那也继续光，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江帆和你去吹风，好音乐永不停歇。听到的来自王力宏和 Selina，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感觉好像啊，双眼要冒桃花了，周围都是粉红色的起泡泡。上班路上冒完桃心之后啊，我们还是来一点正能量的歌曲吧。听到周迅《身未动，心已远》。 变了颜色。 色，鲜艳的火是遥远的日落。我曾听到生命有浪漫的心跳，那些声音跳进了山谷的怀抱，为我们静静的祈祷。那是他在召唤了，要生命鲜花般灿烂，明天有未知的梦的礼物，开始吧无尽的旅途。 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

这世界最后的尘埃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忘了寒痛，忘了恩怨，任爱情麻木不羁的脸。永远背叛永远，泪水背叛双眼，爱到深夜我还不改变。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再不让我有对你去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为你放送好音乐的江帆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刚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来自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背叛情歌》呢，是动力火车于2000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总共是收录了11首歌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专辑总共11首歌曲，但是却由5个制作人分别为动力火车打造不同的音乐风格，包括说刘天健、徐德昌、 Peter Wang、 袁惟仁、刘思伟，那再加上动力火车两个人自己的一些演绎，可以说算是一张音乐大碟了。好了，继续给你送上的歌曲来自辛晓琪，《心是会痛的》。 好孤独，近一点，爱与恨，笑和泪，那么纠结，一颗心撕成几片。爱得越深，让我越恍惚，明明睁着眼，却好像更麻木。经不起越体谅你越狂野，经不起越付出伤越强烈，厌倦了你总是才刚忏悔，又惹我流泪。心是会痛的，我才不所以软弱，总是会怕的，你不懂那种感受，欺骗自己有多折磨。心是会痛的，就算爱那么浓厚，总是会怕的，尤其是独自承受，多爱一秒就多一点虚空。 着眼睛好像更麻木，经不起越体谅你越狂野，经不起越付出伤越强烈，厌倦了你总是才刚忏悔又惹我流泪，心是会痛的，我在乎所以软弱，同时会怕的你不懂那种感受，欺骗自己有多折磨，心是会痛的，就算爱那么浓厚，同时会怕的，尤其是独自承受，多爱一秒就多一点独自承受，多爱一秒就多一点虚空。 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将军在微醺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眼睛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 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yeah、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有有有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流行他全身的冰冰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现实归心，他满口 check out 想叫他 get out， 我是个小兵却得天独厚，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BC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清楚话语，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自己的分辨， 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yeah、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有有有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yeah、

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聚神香，歌舞升平，手抚醉人人自醉，蝴蝶蝴蝶错过了青春，萧瑟朦胧转眼醒，大桥归去心里而睡，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中夜生活 来吧，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给你挑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志成，《May I Love You》，可能我爱你。用这样深情的一首歌曲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好让你不要忘了我。不要走开，好音乐九五九还有更多的好音乐陪伴着在路上的你。我是江帆，明天见。 我可以继续付出，付出就 过四处去，这踩单车的少女，碰见过数次，总不知道你是谁。每次看见你，你也挥挥手，然后清风一般飘去，各有各去向，却有笑意共寄取。为何在